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苦恨呐，尘缘里呼，不吹叹尘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《斩娥》。 只不把亲书来。